零八三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青丘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水说，你看不见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水对鱼说，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 吃过多少亏，当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。 邝美云当年在香港有非常多一些很经典的歌曲，当然也有在一些电影方面出演非常经典角色，但赵有自己从商，所以他的身价也是不菲。今天的第一首歌会跟你听听看邝美云的这首歌，叫做《窝心》。这里先分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，一起来听歌。 你若是季节，我就是春天。你若是黑夜，我情愿失眠。你若是情愿，我随着春风打一种我心的喜悦，准备和你一生缠绵。你若是季节，我就是春天。你若是黑夜，我情愿失眠。你若是情愿，我随着春风打一种我心的喜悦，准备和你一生缠绵。心以为春牛让人醉，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，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。能真心以为春牛让人醉，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，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。拒绝我你的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。加加加加加加， 手，没有家，天大地大，一瓶酒，几根雪茄，钱不多，但我祝你生活不要恨我，天那么爱我，都叫我刮奖手。每一个子弹消灭时间丑陋，主人让你潇洒，可爱自由，举止优雅，优秀显得有些好多，不为自己全为了朋友，都叫我快枪手，一切邪恶都逃不出我掌控， 曾经紧紧拥抱在

陈佳非常温婉动听的声音，平凡就是幸福。接下来是刘畊宏的彩虹天堂。 我不知不觉又徘徊在从前，秋风悄悄的呼唤，听来尽是孤单。落叶的期盼偏偏左右为难，行走怎么办，跟着怕机会在房间挣扎，只是拖延。无望的空谈，一声声的轻叹，我已找不到怎么摆脱纠缠。找不到方向，望彩虹天堂，有你说的爱，自由幸福触摸忧伤，两个人手手直到白发，长长自由的飞翔，在灿烂的星光，找不到方向，我彩虹天堂，有你说的爱，自由幸福触摸忧伤。两个人手手直到白发，长长自由的飞翔，在灿烂的星光，有你在我身旁。房间挣扎只是拖延，无望的空谈，一声声的轻叹，回忆找不到怎么摆脱纠缠。找不到方向，我彩虹天堂，有你说的爱，自由幸福触摸两个人手手直到白发，长长自由的飞翔，在灿烂的星光，找不到方向，我彩虹天堂，有你说的爱，在用心付出我忧伤。两个自由的飞翔，在灿烂的星光，有你在我身旁。 就

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我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，跟着我鼻子眼睛容易动耳朵，傻傻的不停疯狂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紧张的烦恼算什么， Jeff Boys 青春修炼手册，接下来继续听到陈琳带来的抱紧我别走。 Jeff Boys 青春修炼手册，接下来继续听到陈琳带来的抱紧我别走。 听见我第一次哭泣是在某年的冬季，你把我抱在手里点滴起，父亲的手像港湾，但我感觉是蓝天，可以让我任意表演最最自由的舞台，如今这片夜幕中有最难逾越的梦，我是你心里的最甜，你成了最痛，每当窗外吹过一丝丝的微风，我就感觉到你在我身边变紧张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第一次主动抱你，所有泪水都藏笑里，心中就像下了一场暴雨，相片挂在了墙上，世界从此就开始分离，突然我的耳痛回忆那双温暖的瞳孔，哪怕能够再多陪你几分钟，每当窗外吹过一丝丝的微风，我就感觉到你在我身边轻唱，眼前反复浮现你熟悉的模样，我感觉依然在你手掌上跳舞，你的世界是否有鲜花和大树，是否能看见我为你点的蜡烛，

手悄悄歌坐在路口咖啡座，你笑着点头，他牵你的手，很高兴你也好过。 翻译成街角的情歌，接下来继续听到今天九点钟的末尾作品，这是来自于许茹芸的《我绝对不说我爱你》，待会再见。 我绝对不说我爱你，话说太过没意义，感情已满意，怎么是你眼中的一颗沙粒。 几杯兄弟，还有情的感情和爱。

想，爸爸一起摇摇，要用力才能坚强，一起大声唱。 虽然你有了爱装潇洒，虽然你像个小孩长不大，只有你能懂得我嘴角上扬，心上棉花糖融化。 虽然你有小小的装傻，虽然你的心思变化无常，只有我值得住你无天无法，懂你无厘头的话。 说的难分难解，总讲一遍，最后留在你身边又会是谁？真心是否远比不上一千朵玫瑰？谁是真谁是假？再假话语闪躲情也会变傻，那频频回首心碎的人呢，可明白情咫尺天涯，有什么放不下？昨日如烟火，未来如流沙，谁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如何变化？有什么放不下？青春如烫。 寂静过后无聊的消遣，谁无怨谁无悔，在皎洁浪漫的月也有残缺，当繁华褪尽未了的情啊，在缠绵中将事与愿违，有什么放不下，昨日如烟和未来如流沙，谁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如何变化，哦哦，有什么放不下，青春如童话岁月如流沙，天再高地再大也容不下寂寞，情要潇洒，别再常说愁自爱自怜，究竟终成为过眼云烟，耗尽记忆不再像从前，又何必搁在心头，爱早已是不经前，有什么放不下，谁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如何变化，有什么放不下，青春如昙花岁月如流沙，天再高地再大也容不下寂寞，换感情又潇洒， 三合启航教育或热招生，雄厚的师资力量，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先进的教学理念，助力孩子备战中考，十五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，孩子进步更明显，0316352875535285755， 品艺术之美，修气质佳韵，注意事项对外开放，花道茶道相伴培训，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，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，注意事31590000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 广告之后，欢迎继续回来，这是张震岳的《爱我别走》。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，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，我不敢想的太多，因为我一个人，因为未来的月光拉长时走在人人的街，我没有你的消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、yeah、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是一样，夜里的寂寞容易 城市，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，我没有你的消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。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 爱我别走，张震岳呢好像看他外形有一点脾气，但其实他的很多作品呢其实都是非常真情的，包括他早期出道再到后来这么多的作品，有一些小品的情歌，当然也会有一些他自己的感悟在当中。你会觉得这么有个性的一位歌手，他的作品被大家传唱是一件非常应该的事情。接下来这是周慧敏的疑问中。 入睡前是否想过我，窗外星星闪闪烁烁，都不说话似往常，陪我想你一晚。云影交往一段，好像打开了一扇窗，梦梦声音开始变化，轻轻偷偷地转换，有快乐有不安。如何把曾经一生托付在你的手中，对你来说是否算是负担？我不怕未来日子是崎岖还是平坦，只问你的爱坚定吗？你已睡着了吗？入睡前是否想过我？窗外星星闪闪烁烁，都不说话似往常，陪我想你一晚。轻轻偷偷地转换，有快乐有不安。如何把曾经一生托付在你的手中，对你来说是否算是负担？我不怕未来日子是崎岖还是平坦，只问你的爱。

话。 是不会停的，不管我走到哪，每声在耳边响起，像思念的轰炸。你害怕下雨吗？是不是还留短头发？不亮我的午后特别爱讲爱情的童话。你害怕大雨吗？我还记得在分手那天风很大，但再想不起那时候的话。爱情在大雨下，是你是我，或许也是他，谁也舍不得，但要勇敢让自己放下。别再怕大雨吧，你忘了吗？我们那几年说的话，说不管怎样都要幸福啊。别再怕大雨吧，你忘了吗？我们那几年说的话，说不管怎样都要幸福啊。 开始想念春天，春天的阳光有点不够强烈，期待夏天海岸线。我们是不交接的两天，今天和明天，如果注定落在两期之间，距离更远，只是站着面的脸还那么明显。冷不冷，我们爱到夏天，阳光睁开眼，谁都不要变，把孤单溶解，我们的从前粘成一片，少了个人世界，爱却多一天。好想爱到夏天，阳光海岸线，你微笑出现，怎么让你见呢？爱情到永远，我抱着它跟在你后面，你的手曾经那么的安全，爱一瞬间，爱在风中燃成秋的两天，今天和明天。